离去，我又相思歌。只要是父老兄妹，欢声笑语多。当兵的吃苦受累，算什么？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

好的说

为你，君好把我们结合在一起，无论官还是兵，对联的都是一二一，虽说是难为不一样，官兵亲，战友啊，生死亲兄弟。 多少花落花开，